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今日咧系12月6日星期日嘅晚上，咁有我哋三个啦，有我爆石啦，有离地阿 Sam 博啦，同埋呢个糖水喺我哋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原本就谂住讲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嘅，阿糖水就话不如讲下港女嘅，咁但系即系 讲西妹， 讲下讲外国女仔， 好惊艳，好惊艳。 咩西妹讲到咁鬼粗俗？ 唔系简洛夫讲咯，简洛夫教啦，全部都 系。唉，即系西妹由翻迟啲先讲啦。 即系而家系女权年代咁样，出年随时就系、 是。可能冇得讲系嘛？ 不卖，即系武夷天下希拉里咁样。跟住台湾又有蔡英文。 其实今个礼拜都发生啲好有啲唔开心嘅事啦，唔系有啲唔开心都好唔开心嘅事啦。咁就又恐怖袭击啦 ，OK。即係你我諗啊，2015年數下數下，喂，你到年尾都要搞兩壇嘢嘅。OK， 一單就英國啦，近即係啱啱發生嘅，就係、是、自從英國就話拍板決定話好炸敍利亞之後咧，就即係依個禮拜就有條癲佬就走去地鐵站嚇喺、啊、個閘口度攞住把刀出嚟，跟住大嗌：，哎，為敍利亞！咁跟住咧，你哋鮮血為敍利亞而流嘅，咁跟住咧就喺度片人啦，片咗一條嘅喉嚨啦，咁樣咁幸好就係冇人死啦 ，OK 就係一個人重傷啦。咁如果大家又去睇一啲即係外國網頁你都會見到噶啦，即係鮮血淋漓啊咁樣。咁依件依單第一單啦，英國咁我哋可以啱先講啦，可能跟住美國有一單勁嘅 ，OK 就係、是、今次堅啦，今次咧又係槍又係即係用槍擊案 ，OK 依槍擊案已經即係。2015年都發生唔少啦，咁但係今次咧就唔係嘅，今次咧同 ISIS 又有關係嘅 ，OK， 咁就情況就係、是、今次咧就係、是、有兩名嚇、啊、槍手，但係今次兩名槍手好特別嘅，個關係咧就係、是、夫婦嚇、啊、，Mr. and Mrs. Smith 嚇、啊、做特工嚇、啊，就拎住兩碌炮就去到一間喺佢即係喺佢丈夫 office 嘅一個 party 裏邊咧。就拎住兩碌炮出嚟咧，喺度懟死咗14個人，仲有21個人重傷添。OK， 咁今次咧，即係政府又去列明依個係一個恐怖襲擊啦。咁但係最恐怖嘅就係咧，依兩個人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一對夫婦之餘咧，有一個細路哥嘅，即係有個6個月細路哥生咗無奈嚇、啊，之後咧就仲話佢其實唔係 ISIS 嘅組織裏面嘅人，只不過咧佢可能係個老婆仰慕 ISIS 嚇、啊，跟住之後咧就 radicalize 咗佢老公嚇、啊，跟住就密謀咧。就即係計劃依單咁嘅恐怖襲擊，咁跟住咧就真係有14條人命就即係告終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今次係好唔同啊！平時我哋咪講成日講話 long wolf 咁樣 ，OK 一條友攞住碌炮，即係平時個人咧就癲癲地嘅咁樣，即係又冇乜朋友成。喂，今次唔係喎，今次依對夫婦嚇喺佢嗰個鄰居裏面咧，啲人話佢哋係一句即係好平常對一對夫婦嚟喎，即係嗰個男仔亦都冇乜性格差異嘅問題喎，只不過係平時又靜啲，同埋佢真係即係佢啲人都知道佢係一個穆斯林，即係伊斯蘭教嘅人 ，OK， 但係個人就冇乜嘢嘅 ，OK， 就淨係靜少少啫，但係咧就真係到發覺佢。有依個咁嘅恐怖思想嘅行為咧，已經係之後嘅事啦，已經係後事啦。咁當依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個就出嚟咧就去即係點啊？割席就話：，誒、哎，我唔知嘅喎、啊，就算佢啲親人都出嚟話：，誒、哎，我唔知道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喎，佢平時冇嘢嘅喎，亦都冇聽過佢講過啲咁嘅問題嘅喎。而家係咪俾緊啲火藥，俾緊啲愛國主義者，就同佢哋講話，其實我哋真係要趕走曬所有穆斯林教派人咧，即係保護國土，真係唔可以再俾呢啲人入嚟咧？ 我會睇到一定會啦，我覺得首先應該話，我有時會睇啲言論咧，就係話即係要趕走啲穆斯林啦。咁點解你要趕走到穆斯林呢？咁同埋跟住又會有好多反左交嘅言論啦，就話我哋反啲左交又講人權啦，好似離地阿 Sam 咁，又講人權啦，因為我哋講咩反穆斯林，佢哋又講人權啦，咁跟住就鬧啲左交啦，咁跟住就話 我哋又要支持，即系要讲嘢啲穆斯林，我哋要回复翻我哋嘅保护我哋西方嘅文化咁样。 但系回复啲咩嘢啫？回复佢平时以前都有穆斯林嘅人喺度噶啦，系咪先？佢唔关系嘅、哦，即系佢唔会，佢翻转头翻咩转头？翻翻去以前中世纪咁嘅情况，即系嗰阵时美国都未出现啦。 所以问题就系咁咯。所以就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即系其实呢啲嘢你唔可以，有啲嘢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咯。你唔可以话我支持西方文化，但系我反人权，系冇呢样嘢嘅。即系等于你话，你可唔可以话我支持儒家思想，但我反孔子咁系唔得噶。即系因为人权就系西方文化嘅核心嚟噶嘛。即系当然你而家讲翻就系话，中世纪嗰阵时，荷里爆石或者你中世纪之前系一个神权当道或者神权至上嘅一个社会啦，欧洲系。咁同埋而家讲嗰啲咩讲人权咧，人权唔系就系话对于西方文化嚟讲，唔系就系话大爱咁简单咯。今日咧就想探讨翻呢样嘢嘅，同大家就系、是、到底，譬如我哋话反穆斯林，我哋到底反啲乜嘢？即系咁，你去打佢，你赶佢走，你都要出师有名噶，你咁你先要成功啦，同埋你都要有一个正确嘅原因啦，你都有原因去咁样做啦。 譬如由2021年咁多呢啲咁嘅恐怖袭击出现嘅时候，我一样嘢好反，即系好 frustrating， 我唔可以用反感呢个字，因为呢样嘢系好即系两头唔到岸，就系个问题就系咩咧？ 你对边样嘢 frustrate 咧？而家 系成个好吊诡啊！嗱，因为点解咧？因为由呢啲咁嘅恐怖袭击出现嘅时候。又会发现 ,ok, 当有呢啲发现系极端主义嘅，譬如话 ISIS 嘅支持者嘅时候，咁你就会话哎咁其实都系冰山一角啫吓、啊、可能100个里面有一个啫。喂咁唔系喎大佬，你次次100个里面都有一个嘅 ,ok, 咁你次次杀十几人嘅时候，咁就唔系咁讲㗎啦嘛，即系呢样嘢唔系个别事件㗎嘛，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喂唔系喎，真系一个问题嚟㗎喎。但系当讲到呢啲喂真系问题嘅时候，就会有一扎人话喂唔系喎，嗰99个真系唔系㗎喎，嗰99个系好平常嘅人嚟㗎喎。 呢个又系事实嚟㗎喎。 系啊，系咪先？你连续发生呢啲咁嘅事，你会发觉喂呢个系问题啦，唔系问题咩？如果唔系都唔会连续发生啦。OK， 但系第二样嘢就话喂，但系真系唔关其他人事嘅，鬼嗰99个，我真系虔诚嘅穆斯林信徒，但系我唔系一个即系极端主义者嚟嘅。咁但系我又睇唔到你边个系极端主义，边个唔系极端主义，大佬。咁但系咁好惨啫，人哋同你一齐做嘢嗰班系咪先？即系譬如话吓喺公司里边，即系而家佢怼冧嗰14个，全部都系同事嚟嘅。OK， 咁佢平时觉得冇嘢，同你都 friend 啦，咁样可能系讲下笑，笑你有啲胡须咁样，跟住你就攞支枪出嚟怼人噶咯。咁但系，喂，咁唔知噶喎，大佬，咁你即系人，即系你每日生活在恐惧当中啫。 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喺呢个咁混乱嘅时候咧，同埋又临近圣诞节啦，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翻去个根本嗰度，就系谂翻到底而家发生紧咩事，知道我哋由边度嚟啊，先至知道我哋而家处喺乜嘢嘅境地，咁先至可以知道将来，先至可以谂下将来我哋向边度行噶嘛？ 唔系，即系好深喎，好 deep 喎，好似有啲嘢想讲喎、啊、你。 即系讲翻啲基本历史 101，即系作为一个 background， 虽然大家我相信都会知道呢啲嘢噶啦，就系话喺神权最盛行嘅时候，就系话譬如话你画一幅画，你都唔可以画人落去噶嘛，你只可以画圣像，你只可以画耶稣圣母，画上帝咁样。咁但系你去到文艺复兴时候就是說，就系话即系当神权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去到佢嘅顶峰，即系佢自己自我毁灭啦，因为佢变得太腐败嘅时候，咁就开始我哋有所谓人humanism 啊嘛，即系我哋唔知中文叫咩，就姑且叫人道主义啦。咁但系咁人道主义就系咩咧？就唔系就话大爱爱其他人，而系话人原本你系一个 mean 嚟嘅啫，你神先系最重要嘅，但系人已经变成一个 end 啦。原本人我哋系要我哋生存嘅意义系为咗要赎罪。去到人本主义出现嘅时候咧，我哋人生嘅意义就喺人身上。咁但系呢样嘢咧，咁我哋嗰啲艺术家亦都开始 畫啲人，即係可以畫人啦，嗰啲藝術創作亦都蓬勃發展啦。但係問題呢樣嘢咧，唔係就係話將耶穌個頭搣咗嚟，跟住擺下爆石個頭上去咁樣，跟住就搞掂。即係唔係話你將個頭換咗，咁樣就搞掂？因為你成個文化會衍生好多問題，衍生好多嘢噶嘛。首先就係你嗰個信仰啦，你冇咗你嘅信仰啦，你原本係要贖罪噶嘛。你呢個係你人生嘅意義嚟，咁你人生出嚟嘅。你追求嘅就係贖罪，咁但係你而家話，哦都唔係喎，唔係贖罪咯喎，咁你咪冇意義咯你人生。跟住咁西方文化就會建立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出嚟，例如話譬如所謂 Protestant value 啊，我哋開始由一個以 church 為本位嘅社會變成我哋好注重家庭啦，我哋好注重知識啦，好注重教育啦，咁樣呢啲咁樣所謂呢啲咁嘅中產價值啊，會發展咗出嚟啊。咁原本我哋有聖經嘅，我哋信聖經嘅，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又開始係唔係我哋嘅核心咯喎，咁變咗我哋又會有，我哋翻返去人，咁就會有悲劇咯喎，即係我哋將悲劇呢樣嘢咧就取代咗聖經，所以有人就話《王子復仇記》係即係以前中世紀時候我哋有聖經，咁中世紀之後嘅聖經就係莎士比亞嘅《王子復仇記》啦，咁樣可以話就係話其實。過去嗰五百年嚟呢，即係成個西方文化呢，其實佢建立嗰個基礎就係人道嘛。點解左膠咁鍾意舉 human right 出嚟嘅，就因為嗰張係王牌嚟㗎嘛。你唔可以鬧嗰樣嘢，如果佢濫用嘅，當然你可以屌佢啦。但係問題嗰個 concept 本身你唔可以推翻佢。咁呢樣嘢得到空前嘅成功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西方文化就係耶加文化，咁但係其實唔係全部㗎嘛。 補充下你所謂即係空前成功係咩意思呢？ 空前成功即係話你呢個人道嘅思想呢，你導致到一個普遍嘅權利啦，結果係大家有好舒適嘅生活啦，喺物質上有空前嘅成就啦，喺知識上有空前嘅成就，呢個係咁嘅意思囉。即系话西方文化系几咁成功啦，其实 即系呢个西方文化带动咗其实历史以嚟好多唔同嘅运动啊、改革啊、革命啊，令到呢个人权或人道或者人权思维系不断地放大，或者系即系作为一个核心啦。 系啊，即系呢个核心系大家而家生活得咁舒适，大家有咁嘅权利，即系唔系好似以前嘅人生活得咁咁冇尊严，或者系咁贫苦。就是因為呢個人道思想㗎嘛，即係再補兩句啦，咁跟住就講返而家呢個伊斯蘭到底係有咩關係啦。咁其實你呢個基督教文化只不過係當然係好重要嘅部分啦，超級重要啦，喺西方文化嚟講。咁但係你唔係淨係得嗰樣嘢㗎嘛，咁因為除咗 Christianity 之外，咁大耳文呢，好似阿 Sam 或者大耳文咁樣話，尼采呢，尼采係敵基督㗎喎，咁你莎士比亞呢，咁咪点啊？起码系嗰啲都系好重要嘅西方文化嚟噶嘛，所以就系冇呢样嘢咯。你唔可以话系我哋保护西方文化，但系反人权。咁讲翻系伊斯兰嗰度咧，其实呢样嘢咧唔系一条平坦嘅道路嚟嘅。过去嗰五百年，系其中出过一啲好大嘅问题嘅。咁例如就系话法西斯啦，例如话共产主义啦。即係呢啲都係以人為本嘅思想嚟㗎嘛。咁但係當你將你個理性推到極端嘅時候，就會出現呢啲法西斯咁嘅呢啲思想。即係同埋人係個極限㗎嘛。譬如你穆斯林呢樣嘢呢，你睇返佢譬如由911襲擊到巴黎呢單啦，呢近20年最大嘅兩單襲擊啦，你睇返佢做襲擊啲嘅目標係咩呢？用一個符號學嘅角度去睇啦，佢襲擊係雙子塔、紐約金融中心，一個資本主義嘅代表地標，一個現世 secular 世界嘅中心，一個權力嘅中心，紙醉金迷嘅都市。咁去 Paris， 去巴黎，佢襲擊嘅咩地方呢？就係嗰個球場啦、劇院啦、餐廳啦，都係呢啲咁樣嘅俗世嘅呢個 secular 實係文化藝術，都係我哋近代發展出嚟嘅一啲精神，一啲 secular 嘅精神之處。因為我哋唔可以再去 罗马斗兽场嗰度，即系怼睇嗰啲人同啲野兽搏斗啊嘛。因为我哋讲人道嘛，咁我哋咪要玩 rugby league 咯，系咪先？咁 对我嚟讲冇分别。 同埋我哋差唔基本上都系嗰度嚟噶啦，都系嗰度嚟噶啦。咁你餐厅亦都系啦，即系一种享乐。剧院亦都系啦，头先讲就系话我哋冇咗圣经之后，我哋翻翻去剧院，我哋睇翻戏剧，我哋睇翻人嘅喜怒哀乐。其实如果你从呢个角度睇，伊斯兰佢呢啲极端分子，佢哋嗰个战争嘅对象系咩咧？其实就系现世你哋呢班只顾享乐，冇呢个精神信仰，非常之腐败嘅人啊嘛。首先呢个今次呢啲咁嘅恐怖袭击咧，同以前嗰啲 communism 啊，即系嗰啲共产主义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意识形态政治上意识形态袭击嘅分别咧，就系、是、其实今次真系翻去，可以话真系翻去西方文化嗰个母体啊，真系话你呢条咁嘅人道主义嘅道路，你行到呢度，你俾神权嗰样嘢挑战翻咯。而家就係發生緊一件嘅咁樣嘅事咯。 即嗱，我自己即係譬如作為教徒啦，咁即我去睇伊斯蘭教，即我自己對我嚟講，依、這個只不過係一個異教，即依個唔係一個我哋信仰嘅嘢嘅其中一個其他嘅信仰。我依、這個只係只會係咁樣睇嘅啫。即佢哋極端主義分子將依個咁嘅，譬如話佢想帶翻神權去神權思想去翻一個西方社會度，你問我係咪依個係咪個主因 of 依啲咁嘅襲擊？我覺得我有啲認為係諗多咗嘅，即係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係即係佢想搞你咯，佢想令你恐慌咯，佢咪炸你咯，佢咪殺你咯，佢咪懟你咯，咁啫嘛，佢要你驚佢 ，OK？ 佢要你你話最尾係咪成為全世界成為回教國家？喂，唔使佢唔使做任何嘢㗎，知唔知？其實大家其實如果只要回教即係狂熱分子不斷咁樣去傳佢嘅教，全世界都係回教分子嚟嘅。你知唔知道而回教呢個嘅咁嘅宗教呢、這個咁嘅信仰係會喺將來我諗大概唔知50年嘅時候已經係可以統治曬全世界嘅。即係如果用佢哋而家咁嘅速度去增長嘅話，所以如果佢哋要去將依咁嘅信念去，譬如話散播出嚟嘅話，唔需要戰爭嘅喎，佢只要不斷咁樣去生，佢不斷咁樣繁殖咁就得嘅咯喎。 當然佢只係想你恐懼啦。咁有人講到就話，西方文化係滅亡啊，我覺得呢個緊要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荒謬嘅。你谂下，其实你个实力实在太悬殊啦嘛！你净系一个法国，佢嗰个经济实力已经系叙利亚嘅20倍，净系一个法国啫。咁啊，根本上，如果你再起将成个西方嘅实力加即系整合起上嚟咧，根本上唔系一个对手嚟噶嘛。咁所以佢只可以用一种恐怖主义嘅手段，所以佢哋係離唔開恐怖主義手段，咁但係吊嗰個地方就係話恐怖手段係 work 噶嘛，因為就係話佢哋唔怕死嘛，因為佢哋有信仰嘛，佢哋有精神嘅，佢哋想佢哋有精神嘅支持嘛，佢哋死咗之後有會上天堂嘛，咁但係而家就係現世嘅人同埋相信人道嘅人。珍惜生嗰啲人先至怕死，嗰啲人先至珍惜生命嘛。嗰啲人唔系好恐慌。 喂，咁讲我糖水，但系即系用翻我个睇法，喂，我够信仰咯。喂，但系我都珍惜生命噶嘛，你唔好意思啊。我够知，即系我譬如话，我信仰有寄托嘅，我知道我自己死咗之后去边嘅。喂，咁但系我而家我都珍惜生命噶嘛，我唔会哦，我知道我自己条命之后去边，我而家唔系咁放荡咁样，即系做我想做嘅嘢，又唔会噶嘛，即系你唔知又唔会有呢个关系，只不过系可能啲极端主义或者极端思想信仰嘅人先至会咁啫嘛。 如果你真系相信嘅，你系应该系会去为你嘅神而牺牲噶嘛？ 即系佢哋啦，我意思系嘛？ 唔系啊，咁你耶教都系噶。如果你真系相信嘅话， 系啊，即系我可以为我个信仰而牺牲，但系唔系咁样嘅牺牲啊嘛。即系佢冇叫我哋去咁样做啊嘛。 唔系，其实我讲咗个重点出嚟，我觉得其实回教同耶教咧，其实孖生兄弟。咁其实咧，两院个教 孖生兄弟，只一个系同父异母。 唔系孖生兄弟，冇错。 唔系你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就。 冇任何冇犯之意。不過如果你求其拿喺一份回購嘅激進文章睇咧，揞住個名，即係換咗美國、換咗西方社會、換咗帝國主義，你改咗個名係撒旦咧，基本上冇乜分別嘅。即係裡面嘅交易其實當然係有唔同啦，即係例如朝拜嘅數目啊，一啲真或者佢有一啲對神嘅理解啊，咁有少少唔同，但其實好相似。例如好似舊約聖經裡面對飲食有一定嘅規定啦，其實同佛教好相似。因為如果你守曬舊約聖經嘅話，譬如你一啲基督嘅流派，譬如你 Seventh Day Adventist， 即係好似復活安息日會。咁其實香港其實好多年啦，香港有喺醫院即三六中學咪佢哋嘅咯。咁佢哋咪守安息嘅，佢哋咪就係守回教嗰種嘅飲食方法咯。 唔係回教嗰種飲食方法，係即係佢源自於猶太教依、這個悲上摩西五經依樣嘢引發出嚟嘅回教都係。 咁即係你兩樣嘢係守埋同一條同一 set rules 啦，即係咁樣講啦，即係唔好話邊個跟邊個啦，唔係咁多呢個問題。即係話，即係我個 point 只不過係話，即係兩個教其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基本上係即係一個你阿媽兄弟又好，你話係同父異母又好都好啦。咁但係唯一唔同嘅就係只不過回教只不過基督教係或者叫耶教係經過嗰一個世俗化嘅過程。有啲人講佢話喂。你話回教徒殺嘅基督教徒多，定還是天主教徒殺基督教徒多呢？依家真係唔好知道。 你即係講歷史嘅就係啦，即係我明啦，明白。 咁你一定係咁樣睇㗎嘛，係咪？你唔可以睇，即係一定係咁樣睇㗎嘛。咁你咁依個真係唔知啦。但係頭先兩位嗰個對話其實帶出咗一點就係話，第一就係話你一個任何宗教其實都有狂熱分子嘅，你其實。耶教都有好多抗議分子啊，係咪？咁只不過而家經過世俗化過程之後，依樣嘢已經減退咗好多，但係回教佢冇啊嘛。咁其實譬如話回教佢都有一啲世俗化咗嘅國家，例如土耳其咪咯，係咪？土耳其就變咗係世 係 再印尼啊，新加坡都比較少，即係馬來西亞係啦，依啲咪世俗化咗嘅咯。你佢唔會走去咩有責任走去炸你嘅啦嘛，已經。即係但係譬如話你以前嘅極端嘅耶教分子都會做呢啲嘢嘅。系咪？咁其實呢個就有一個分別啦。第二樣就係話，其實就同嗰個生活嘅質素係，我覺得係有關係嘅。即係喂，大佬個個喺西方社會身嬌肉貴，好食好住，係咪先？咁又唔會咁容易可以同你攬個炸彈去炸你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講緊， 而家就係加州呢單嘢就話俾你聽唔係啊嘛。 唔係 加州呢單嘢就係嗰條公務員 整體上，整體上係難咗咯，整體上係難咗咯。 即係我明白，即係如果阿 Sam 呢個 point 去套落去，即係土生土長喺嗰度嘅人咧，即係如果你俾佢好食好住嘅 ，OK， 就唔會有，應該就唔會即係會減少呢啲咁嘅問題。喂，但係頭先好似阿唐雙咁講，喂，呢條友喺美國，跟住個老婆喺度攞埋綠卡，好食好住嚇，起碼有份工先，都會咁喎、啊，大佬，即係呢個係 我睇一點啦、啊。即係美國咁一年咁多槍擊案啦。大家可以估下，究竟會話聽到神，即係咁多有啲連環殺手呢，一年殺二三十個嗰啲，佢哋話都會話聽到神嘅聲音，係有個人神叫佢去殺咁多個人嘅。咁有呢啲人存在，你一般一個社會都會有嘅。咁呢一單，我唔係話為佢開脱，唔係話佢唔同伊斯蘭極端組極端思想無關，佢絕對係有關係。咁但係。是因為我們對現在一件事很敏感，所以我們會覺得很大問題。但其實在美國這麼多槍擊案，周不時都會有些電腦說，喂，耶穌叫他去想有。如果拿回在過去那十年或者二十年去看，你估是說為了耶穌殺人的多，還是為了真主、哦、那我不要這樣說，因為你有9/11死了很多件。但是你說個別事件去看的話，其實我甚至會認為為了耶穌殺人的會多一點，因為電腦是會有的嘛。只不過佢用咩藉口啫嘛？你話有冇辦法可以完全徹底咁去杜絕呢啲 long wolf homegrown 嘅 terrorist attack 咧？咁基本上係好難可以根治到呢樣嘢。而我覺得呢啲人本身可能係佢可能心理上或者精神上係有一啲問題嘅。 我同意你一半嘅講法啦，就係話其實你耶教都會有極端主義分子或者係fundamentalist 啦，嗰啲叫原教主義分子啦。是都會有，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個社會其實就係要對 呢樣嘢警戒，有一個警戒性咯，就係、是、話宗教嘅狂熱分子唔係淨係對回教咯。但係我唔覺得真係，我唔覺得係可以用癲佬去形容呢啲人咯，因為佢哋就係一個信仰去驅使佢去做呢啲嘢嘛。咁你如果你喺西方社會，你普遍上嚟講，學者你或者你就係話你經過咗所謂世俗化嘅過程，咁世俗化嘅過程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就是、 文藝復興，即係文藝復興嗰段時候，以人權去壓制翻神權嗰段時候啦，基本上 而家都係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巴厘拉九條有九個人啫嘛，兩條友死咗，兩條友啫嘛。嗰陣時點解澳洲人反應咁大嘅？仲要唔係白人添，咁肯定同種族冇關係啦。 你係咁以講個 background 俾聽眾聽啦。有九條呢個澳洲人又喺巴厘度就判咗就入咗罪，就話佢運販毒。咁你根據巴厘嘅法律咧，就係行死刑嘅。咁但係喺澳洲本土咧就有好大嘅迴響，因為即係澳洲係反對死刑噶嘛。就澳洲就用咗好多方法， 好小事啫嘛。 啊！即係澳洲而家嘅國策就係覺得吸毒係比較小事嘅，即係販毒係啦，販 情啊， 係即係理論上吸毒係唔犯法嘅，販毒係犯法嘅，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咪頭先都講咗就係、是、耶教佢經歷過一個文藝復興時候一個人道主義嘅建立同埋抬頭，咁其實呢樣嘢係更加。過咗二次大戰之後係深化咗嘅，因為其實嗰陣時文藝復興嗰段時候嘅人道主義主要其實只不過係將嗰個 focus 由神擺咗落翻去人嗰度嘅，但係就冇話即係唔係一個全面性對一個神權嘅批判。咁你睇嗰陣時日心說嗰個叫做 直升機， 係加利略。咁加利略佢嗰陣時去提出佢嘅說法，佢都係話。我係嘗試解釋神係點樣去 run 呢一個宇宙咁樣講，因為點解咁講？因為你唔係咁樣講，你出唔到版。嗰陣時所有嘅出版嘅機器都係掌握喺，即係所謂機出版嘅機構啦，都係掌握喺教會手上。咁你唔係咁樣做嘅話，係出唔到版嘅。咁所以同埋就算你出到嘅話，你都好有好大麻煩啦。嗰陣時個教會好厲害，同埋最大黑社會嘅教會嘛，反正。咁所以其實有呢段咁嘅歷史，但係。中東回教裏面係冇呢段咁嘅歷史，相對係少，佢哋就冇呢樣嘢。我會覺得頭先我都會贊成同水講嘅一點就係佢哋冇經歷過呢樣嘢，所以佢哋喺回教世界裏面係冇人權呢樣嘢噶嘛，係冇人權呢樣嘢噶嘛。 所以點解話點解咁憎回教徒咧？咁因為就等於你諗翻巴厘拉嗰陣時，即係西方人眼中佢就覺得你係 barbarian 啊嘛。佢就係覺得，因為你唔講人，你唔講人權，你唔講人道，你就係野蠻人啊嘛！即係呢個分別就喺呢度啊嘛！ 我上身啦，梗係呢個你哋精上身啦。我由頭到尾，我成日都話人權嘅具體寫咗落去就世界人權公約啦。即係呢樣嘢係一樣好嘢嚟，因為點解咧？因為基本上係現代文明一把尺，即係唔係就話西方、東方、南方、北方根本唔係一個 universal values， 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全世界經過二次大戰之後坐低去 agree to 嘅一 set 嘢，而呢 set 嘢所代表嘅就係現代嘅文明主義。你同我講其他嘢係冇意思，因為係呢一把尺，即係因為如果唔係話你就要同講你我中國國情。而家其實你一套翻落去 ISIS 都可以講，佢可以依樣可以自然其説就呢一個係我哋即係ISIS 國嘅。國情，我哋需要係行回教，要政教合一先可以做呢啲嘢。你唔夠佢講㗎，係咪先？但係就話呢樣嘢就係經過我哋人類，即係你如果計埋中國嘅中國信史話，你講緊三四千年所衍生咗出嚟，打過咁多次仗之後所定立嘅一些嘢，呢套就係一套文明，而且文明嘅標準。咁但係呢套嘢到今日，當然回教係唔承認你啦，因為佢覺得喂。點解我要即係我係我哋嘅人權，我哋嘅唯一標準就係《可蘭經》。 而家嗰個歐洲難民嗰個問題，亦都係嗰個問題，亦都喺呢度嘛。嗰個調位嘅地方就係、是、你對唔對一啲唔講人權嘅人講人權？你冒咗你嗰個國家安全危險， 咁另一方面就係、是，所以法國佢一方面佢係宣布進入一個戰爭嘅狀態，要去炸敍利亞；另一方面佢照樣要收歐洲難民，佢呢個計劃繼續。你唔可以放棄講人道啊嘛！就 唔係首先， 所以唔係呢一個兩難嘅局面，所以爆石就咁 frustrate 係咪咧？ 係啊， 唔係其實即係如果係一個人權嘅信奉者咧。其实就呢个是 beyond doubt 嘅，即系话，你对唔对一啲唔讲人权嘅人讲人权咧？首先大家明白一样嘢，即系人权咧，你喺个大家我都讲一次，即系联合国嘅五种工作语言系包括中文嘅，所以所有以佢哋 equally effective 嘅，即系 equally authoritative 嘅，咁你即系可以 download 个上网查一查，攞中文买嚟睇下，如果中意嘅话。咁而講得好明顯就係人權係什麼呢？人權就係人與生俱來嘅一啲權利，就唔係話你講先有唔講先冇。咁意思即係話咧，就算你對住一個唔講人權嘅、唔相信人權嘅人，或者對住一個十惡不赦嘅罪犯，佢作為一個人，佢就有一定嘅權利。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對唔對一啲唔講人權嘅人，佢講人權咧，咁依個唔係講唔講問，依個係佢已經有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当你去你喺佢当佢我之前可能都提过啦，节目度就系当佢嘅人权同其他人嘅权利发生冲突嘅时候，咁点解决咧？嗱，咁呢个系一个永远都系一个好多时候都系两难局，就系、是、我去到依刻就话你点样去取舍，点样去取替，其实就系一种两种唔同权利嘅一种balance 咯。 即係我去睇翻，即係話今次美國 California 呢件事發生之後啦，即係有多班政客，而家知你知啦，而家即係梁振英都有 Facebook 嘅時候，你就知道即係 social media 係即係啲政客一定會用嘅嘢啦。咁你佢哋喺 Twitter 上面全部都即係有好多共和黨嘅人就話，唉、哎，即係嗰啲 prayer 同埋 thoughts for the victims， prayer for the victims， and the affected families 咁樣啦，即係。通常有啲咁嘅事情都會即係發生咗之後咧，依政客都出嚟講啊，唉，為依班死者嚇、哀悼嚇、祈禱咁樣。咁跟住咧，可能啊，唔知係咪因為就嚟有選舉啊、剩啊咁樣咧，咁一大班人就走出嚟啦。有班就話唉，啱嘅，我點解為依班死者咧，或者依班傷者去祈禱啊？為咗為依個國家祈禱 ，OK？ 咁但係有班就話你祈乜叉土咧？你次次出嚟就話祈禱。OK， 祈完土之后咪事情又照样地发生吓、世界亦都照样地运行，即系吓、你去向呢个神祈祷吓，话、去哀悼啊成咁样，但系呢啲咁 training 我都系不断咁进行，点解你唔摆多啲时间落去吓、搞掂你个跟咯，搞掂咗你嗰、那个即系跟 violence act 吓、去杜绝呢个事情发生，而即系次次都系事后吓、先出嚟话，我哋去哀悼啊成啊，但系另一边厢就系另一即系继续俾呢啲咁嘅恶行去继续去出现。你话系选举手段又好啊成，但系我谂佢都讲出咗，即系譬如美国呢啲咁嘅，即系面对紧嘅困难咯，即系嗰个两难局面咯。 我觉得冇啊，美国呢啲事情，即系我理论我即系我嘅只可以咁样讲啦，即系呢单嘢系咪同？伊斯蘭極端主義有關咧，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其實個重點我覺得可能美國需要睇下佢自己點解會有咁多呢啲 homegrown 嘅 extremists， 即係呢啲本土衍生出嚟嘅極端分子啦，即係本國衍生出嚟。其實我重點可能係嗰個槍械法，因為其實真係無人無知，即係早嗰輪有試過有槍擊案啊嘛， 每月之前 即係佢唔係早嗰輪，枕住係而家我都唔記得有幾多單，因為佢每兩三個月就出嚟就 up up 嘅啦。上次奧巴馬都已經發曬眼仔就話，即係佢都話 I'm getting tired of this， 即係我每兩三個月出嚟，我又係 up 依堆嘢，咁大家又係話死者默哀，然後又係冇事發生過，咁唔係冇做過嘢嘅奧巴馬就試過即係提出呢個出賣法修正案，就喺 Congress 嗰度即係。喺个众议院嗰度就已经被人做瓜咗啦，攞唔到大多数。咁即系其实美国个问题就好简单嘅啫，就系佢哋NRA 即系个美国嘅枪会，咁佢哋会话就话点解我哋会有咁多枪击案咧？就因为唔够枪咯。 黐线！ 即系more guns can fix the problem。如果 你校园枪击案，如果每个老师都有枪嘅话，咁嗰条友系咪都俾人射关咗啊？嗱，就唔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啦。即系呢啲咁 咩 嘅 道理嚟噶？呢、這个 逻辑，唔系呢啲咁嘅逻辑咧，我真系即系大家可以查翻奥巴马上次嗰个演说，佢都话 How can someone actually remain a straight face when you say this？ 即系你点样可以好认真咁样去提出一个咁嘅观点？即系你唔笑，即系可以引到笑啊，系咪先？咁但系。好吊诡就系到时今时今日喺美国的而且确咁样发生，我觉得嗰个问题本身可能今次除咗呢个伊斯兰嘅极端恐怖主义之外，就系其实嗰个枪械法系必须要即系受到一定嘅修订。咁呢个其实就翻翻头先我讲嘅就话喂，你每一个权利，你人权也好，即咩权都好，当你同其他人嘅权利有冲突嘅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平衡噶啦嘛。咁喺美国，拥枪系宪法保障权。咁但系当呢一个权利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好明显就话，喂，你影响到个社会安宁，影响到好多无辜人嘅生命嘅时候，呢、这个权利系咪需要制约咧？呢、这个权利绝对需要制约噶啦，系制约到咩位？点样制约咧？就系、是、一个平衡出嚟嘅结果。我觉得必须要改啦，已经。今次美国大选，我觉得即系我唔知道啦，因为佢哋好 powerful 嘅，即系枪会啲人。咁但系觉得再系咁样死人落去。即系去到边一刻，美国人先会觉得，哇，真系唔捻掂，我要做啲嘢。 原本就想讲西妹嘅，而家就即系又要讲人权 我 啊，成 讲耶稣咯，讲耶稣咯。 系啊，我哋系咯，可能喺系下个礼拜可能差唔多可以讲下耶稣噶咯，咁大家预备下先，咁系啊，今日讲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 拜。喂。